好，翻嚟啦，我哋第二節啦。咁頭先阿靜子咧就講到咧，原來女仔仲難做過男仔嘅喎，係嘛？咁你哋一落到去場嘅時候，就會你話要做活動，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回事啊？ 係因為其實我哋青年工作者咧，除咗用個案啦，頭先講到如果我哋睇到係原生家庭嘅問題嘅時候，我嘅做法就覺得頭先一定係家庭出現咗一啲 parenting 或者一啲管教問題，我就會爭取上去家訪。尤其是屋邨啦， 系咪大部分都系同原生家庭都会见到有啲即系迹象，可能个家庭唔够 close 啊，欠缺爱，或者系个家庭入边本身有问题，佢哋先至会去到成为边缘青年咁样样。 因为我本身读犯罪学嘅，咁又系社会工作者啦，咁我自己嘅 practice 就系、是都觉得。很多時候青年人，因為我們都講邊緣青少年人呢，如果出了問題呢，我覺得超過七八成呢都是源於個原生家庭的管教，或者他的性格都是出現了一些缺失、或者一些跟屋企的溝通、管教上的問題。 咦，那你跟我們平時呢、因為很多時候、當我們接觸到一些、青少年，即如果他是邊緣青年的時候，通常家裡人就會罵他不生性，跟住去批評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不愛惜自己，然後又不想後果。其實他們會是不是相對來說，如果聽你這樣說、他應該審視自己先呢？即可能家裡人，即可能是我甚至乎有種感覺，會不會鬧錯人？ 香港呢，由即我七十後啦，去到現在都是土地問題， 土地問題很嚴重咧。 係啦，即係空間有冇時間空間俾翻青年人？我接觸大部分我做親個案，一定想去做家訪嘅，好多時候爭取到。即使佢話我好忙啊，靜子姑娘，咁佢叫我靜子姑娘，我真的係要揾食咧，我甚至唔介意，我真係走去佢可能係的士司機啦，落場嘅時候啦。做廚房啦，去埋佢做嘢嗰度， 僕 佢啊，即係我哋嗰陣， 因為咧，有啲社工， 唔係，因為 reach out 唔係可能有啲青年人而家工作者，可能佢話淨係做個青年人問救咯，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睇都係源於家庭，或者係你上到屋企睇到原來係真係嗰、那個係真係個資源，我哋話所謂弱勢社群原來係個資源或者個空間嘅問題嘅話，咁其實我哋咪了解一下究竟係真。是原来他住屋邨，他连一间房 都冇， 做功课的地方都冇，他只是夜晚只可以即系一个即系拉嘅床，咁就系、是完全冇私隐嘅。吓咁呢个我提到我大部分而家香港即系即使我而家以前辅导嗰班青少年，佢哋已经廿七八岁啦，佢已经结婚了，其实都系空间土地嘅问题。结咗婚，我最近呢班廿七八岁啦，咁全部 Facebook 都揾翻我，都系结婚都系要咩？去翻都要黐住爸爸妈妈住，钱空间，咁所以你话香港好多时候真系我哋七八十年代要讲揾食，佢哋即系我好深刻就话，唔使揾食啊，俾学校教噶嘛。同埋甚至我最記得個個案就係話，我求下你啊，靜子姑娘，你幫我嗌間學校俾佢安安心心，真係讀埋十五歲夠年紀啦，先出嚟揾嘢做啦。但係我真係13至15歲，我冇地方，我真係冇能力啊！我供佢去邊度讀書去成，我亦都冇電話、冇 call 機、冇嘢俾佢。佢落街咁，我真係12個鐘嗰時冇。最低工資噶嘛，咁呢個亦都可能係香港精神啦，即係出去揾食搏殺。咁呢個我睇到好多個案就係話，即係頭先你講就話佢哋調翻轉唔係唔錫小朋友，而係佢唔懂得用咩方法，或者唔識點去愛，點去同你傾偈啊！佢哋成日都話靜子，我唔識點同佢傾偈啊，周姑娘，俾學校啦咁樣。咁嗰時正正我都覺得為什麼我之後就說要用活動啦，既然他們這麼得閒在條街或者他有青春時間對他來說就是有青春的本錢，那為什麼我不帶他們去 welcome、不帶他們去成風行、不帶他們去做義工、 是occupy了他的時間，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給個機會，剛才你說就是給個機會去體驗啊，原來我除了在屋邨裡，我在天水圍，我在屯門，或者我 只是出旺角这个旺角即中心，或者我只是上楼去喝酒去陪陪唱啦，即係嗰陣時，即係或者係甚至有啲可能去幫人按摩啦咁樣。我可唔可以我有其他嘅選擇咧？咁呢啲都係我哋想帶咗去之後體驗咗，你試下先啦咁樣。我哋好多時候講青年工作就係蘿蔔搭豬頭，即係同學校同埋係啦，蘿蔔搭豬骨即係煲湯啊嘛，即係豬骨阿媽成日講咩，其實好有骨膠原噶嘛。咁我好多時候講就話喂，即係。你去完之後，我陪你去揾學校啊！呢邊間邊間學校我都認識個訓導主任噶喎，因為佢都可能有啲係嗰陣時候俾人趕出校，或者係揾緊我又唔想讀書啊、試工啊咁樣。咁我哋正正就係頭先講到嗰班無學嗰班女孩子，佢喺性啦、愛啦、家人啦、朋友啦，佢其實就係揾緊佢自己嘅角色好混亂嘅時候，我哋當中同佢同行就係、是、其實就真係拖住。拖住隻手，即系拖住隻手一齐，我哋妹妹喂试下呢啲啊，玩下呢啲啊，咁样 俾一啲其他嘅 alternative 去令到佢，即系唔系净系偏于某一啲可能边缘世界入边，佢去揾佢自己个自我价值，或者我哋叫 self identity 啦，自己嗰个身份啦吓。但系同时之间，我哋俾一啲可以正面嘅 stimulation， 即系一啲刺激啊，一啲嘅机会佢，佢你喺呢一边都可以 feel 下噶，可能呢边啱你咧都系咪？ 咁呢个就系我哋犯罪学，或者我哋通常讲系一个青少年。一個成長的階段啦，就一個 pulling factor 同埋 pushing factors 啦。佢 pushing 就好多嘢 push 佢啊嘛，個教育制度 push 佢，你入唔到呢個即係334呢一個一個即係 traditional 嘅education system 啦，個階梯啦，即係上去啦，咁咧佢就俾人哋咩？push 咗出嚟啦，係咪？咁但係我哋 pulling 我哋就係點啊？我哋拉翻佢嘅時候，頭先我除咗做家訪，同啲家長傾下，喂，十分鐘都好啊！你翻嚟攰到死嘅時候，喂，唔好淨係話做咗功課未啊？或者呢個衰仔又同我邊個邊個一齊，而係可能喂，今日去咗邊度啊？ 個關心 係啦，個關心啊，聆聽啊，問下可以傾下偈啊，食咗啲乜嘢啊？夠唔夠飽啊？你或者同佢煮個公仔麵俾佢食，咁個 pulling 就係我哋亦都同行者，就係其實而家。我看到社会上都多了，很坦白，即是林郑也有说是真的，是真的所谓我们的社会福利那个给的资源或者的服务是增长的。不过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去接触家庭个最 fundamental 的品德教育啦爱啦或者个通识教学啦或者頭先講到個社會有冇多元化嘅 alternative 俾佢咧？呢個就真係好希望即係聽眾觀眾啦，即係多啲去關心。除咗頭先你話 label 咗標籤，佢哋係廢青啊，好自我啊，唔聽啊，淨係識駁嘴啊，或者佢哋琴日講就話又成日都覺得我哋大嚟唔聽佢講嘢，但係到我哋想同佢講嘢嘅時候，又覺得我哋係啊，又覺得我哋掹零係啦，掉翻轉咁。我覺得頭先講就話而家都好多學者講話用 string base 啦，即係用一個能耐為本，多啲活動，多啲 alternative 俾佢，多啲體驗嘅活動俾佢咧。其實佢哋正正就係所謂experiential learning， 佢喺活動完咗之後咧，多少少 touch with 佢個 feelings， 佢個感覺。佢完咗個活動，佢睇完咗出戲，聽完首音樂嘅之後。佢嘅得著好唔好都我哋聽咗先啦。 我覺得我聽到一個點重要嘅，因為咧譬如就咁，似乎我 even 我自己接觸嘅 case 嚟講啦，情緒嘅教育咧，無論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面，在家庭的教育裡面，其實都極少的。 是 的，就是他的感受是怎樣，他的情緒怎樣操控，甚至乎很多時候會見到爸爸媽媽可能本身他們自己很有情緒，可能他們都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緒，然後發泄在小朋友身上。還有好聽到也是好像是我們無論跨代上面，即是教育上面，其實even 爸爸媽媽，剛才我聽到就是其實原來不是個小朋友 最錯，亦都原來都唔係咧爸爸媽媽最錯喎，因為爸爸媽媽都係愛佢哋，雖然佢哋可能會有指責， 嗯、 但係當中係佢哋自己都唔識得點樣同佢相處，佢哋自己個情緒上邊誒點樣去處理咧？當見到啲仔女咁樣，嗯、你係咪即刻鬧、即刻扮、即刻發泄、即刻要揾條藤條出嚟打，嗯、或者係趕到出街咁樣？咪、嗯、咁可能唔同嘅層面上邊咧，我聽到嘅係。整個的社會的情緒教育，他們的個情感教育都好像偏於薄弱， 是啊，很認同的這樣。剛才我說到那班女孩子， 是 就是說因為我做開邊緣青少年，頭那十年，就是做外展社工，做濫用藥物輔導，做 Band 5那年代的學校社工那七年，即是我自己都 burn out 的時候， 是嗎？ 是啊，我寫了 那些，是不是誇張的他們這些狀況？ 唔係，因為嗰陣時係真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陣時係真係黑社會盛行，同埋多delinquents 嘅，即係嗰個犯罪率。咁係啦，但嗰陣時就係、是、正正就係同埋係揾錢，即係香港就係揾錢、揾、錢、揾錢。咁所以頭先講到我哋自己有時都會陷入一個思想陷阱。頭先講到嗰班女孩子，我曾經話即係講到做，我都好記得佢哋互相介手啦， 互相介手啊！ 自己戒完佢睇到佢咪見到可以麻醉到佢咪有學咯，即係模仿嘅時候係啦 ，modeling 啦，咁樣另外就係、是、你戒我陪你啦，我陪你一齊啦，即係嗰種一齊嗰種嘅感覺 ，we feeling 啦， 我哋大家 係啦，咁到我真係冇辦法要逐個逐個上去家訪，即係去傾嘅時候，啲家長其實真係原來都已經啲家長係因為為咗揾食。真的要為了供樓或者、為了要即是找他們的即是、學費啦，或者他又要滿足他們那個物欲啦，青少年喂我不如果不給他電話去啦，我不買部 電腦給他呢、靜止姑娘他們就會出了去呢偷的了，是了，就是 loop 了在那個思想陷阱裡面，但他沒有想過可能其實跟他行下山啊，踩下單車啊， 其實他們都可能已經可以掹到去 咁所以剛才你講到個情緒教育，我呢幾年做好多嘅家長同埋老師嘅培訓呢，我都睇到真係個香港有個情況就係、是、正正就係個空間同埋時間有冇得靜落嚟，連啲年青人呢都係喺個教育制度啊，最近啊又話 TSA 啦，係咪即係會唔會再復考？咁不停做練習，做練習。頭先我所以我話情緒嗰個教育，點解我今日帶咗咁多？ 係啊，陣間下一節我哋就有 電影啊、音樂啊，即係嚟其實有冇機會或者我睇到有一班香港好好嘅其實進步就係嘅家長，其實開始逢禮拜六日啦，即係我都好開心睇到，好欣喜感恩見到一班香港嘅家長已經覺醒啦。逢禮拜六日帶佢哋去市集，對佢哋公園咁啊啲，你哋啲網台好好咯，成日都介紹即係嗰啲市集啊、公園喺邊度。咁我睇到以前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因為就係屋村香港太細啦，地少人多，同埋我想講真係諗一諗長者六十歲可以兩蚊啦，係咪？其實有啲青年人啦，或者啲貧窮，除咗關愛基金，因為我今日知道新聞都有講關愛基金，話 N 無人士話要收翻嗰啲啊關愛基金。咁其實有冇啲青年人我哋都其實香港有班有心嘅，係啦 ，offer 俾佢可以即係唔好淨係逢禮拜幾圖書館啦，多啲開放啦，即係十二歲全部都唔使免費得唔得咧？庫房香港庫房係水浸 喎。 是啦，即 系但系呢啲福利好似都仲系相对薄弱。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佢头先讲到16至24岁正正揾紧我，一定佢系 visual impact 噶啦。所以点解我睇戏、听、睇、感受所有呢啲感官嘅五官嘅嘢咧 ，sensational 加埋你嘅头先讲嗰个情绪咧，其实你唔使做啲咩，但系睇多啲戏，听多啲音乐，我去。做青少年工作，甚至我爸爸媽媽的身教都是冇的，只是帶我看周星馳、看周潤發、看戲、午夜場，好鬼死開心。逢禮拜六，最記得大部虛啊！哇，真係嗰個年代。其實而家是不是香港電影已死呢？而是 即系 冇人去睇， 系啊， 根本其实你哋都唔会抽时间同啲仔女，即系或者系唔系唔会啦，应该系话真系少咗同我哋，譬如我嗰年代都系嘅，因为睇戏系一件大家就一讲起就会觉得好开心嘅事嚟嘅，系啦，睇早场啦，悭钱啦，学你话斋睇午夜场啦，又系悭钱啊呢啲，咁当你出去嗰时，你夜妈妈，我觉得好温馨嘅，我记得咧，夜妈妈咧同阿妈翻屋企嗰阵时咧，会觉得好 close， 因为你深夜咧。是一种很私密的感觉的，即个关系是你感觉很不同的，即这些回忆很难忘的，同埋 一起做了，即是一起做的事情， 甚至乎我看到现在有些爸爸妈妈他的家教他种下花啦，即好，其实很 casual 的事情，一起煮下饭仔啦，样 我觉得最近挺好的圣诞节，我看到多了家长和他整那些什么番碱啊，是啊，整曲奇饼啊，这些我觉得教育是由細開始，所以我點解頭嗰十幾年做邊緣青少年嘅12至24歲，似乎我就覺得即係太遲了，所以 Annie 你講到個情緒教育，我都覺得即係香港政府啦，同埋即係我哋真係教育工作者，有時唔係真係我哋成日都講爭氣啲，就係唔係要靠政府嘅，唔係一定要有 policy 由上而起，我哋可唔可以由下而起，多啲民間嘅力量，係啦，或者我哋見到有心姨妈，我成日都讲噶，即系个 pulling factor 嗰啲姨妈姑姐啊，即系因为我又系大姑姐大姨妈，其实我哋可以多啲咁样，即系WhatsApp 佢啦， 俾 support 佢啦 ，Google 佢啦，俾条 link 啲青年人啦，其实佢就谂啊，会唔会试下咧？甚至你话开头系免费嘅，咁我哋会唔会俾多啲机会呢班青年人，唔系咁后，而系再推前？咁係6至24歲，就六歲可能小學，或者佢開始有自己。頭先你講情緒教育嘅，我成日話最近即係你見到個電影 Inside Out 咁 啊， 哇，超級好睇啦！即係佢完全係背後個 script 係寫嗰個情緒係有恐懼啦、fear 啦，係有唔開心啦、有火啦、有 anger 啦， 係啊，有妒忌啦， 有妒忌啦 ，discuss 到好乞人憎啊！喂，好厭惡，即係好憎你啊！我成日聽到啲青年人講，我真係好憎你。你哋啊，喂，你要承认憎厌恶呢样嘢系一个正常嘅 正常人有嘅嘢咯， 系啦， 愤怒都系， 系啦，但我哋好多时真系我睇到入到去小学做教师嘅训练咧，老师是辛苦嘅，即系而家都 佢哋呢啲情 绪，系啊，要揿佢哋啲情绪，就我好憎你啊，我唔中意你啊，或者话过度活跃啊，就唔啱。即我觉得系需要有嘅道德教育、品格教育， right， 但系佢可以 release 出嚟，佢可以分享，知道情绪系冇对错。我成日都讲系冇对错情绪，你有呢个情绪，但系如果呢个情绪发泄咗出嚟，令到自己舒服啲，之后点样修补个关系？我哋成日讲话复和对话咧，呢个反而系我哋家长唔好标签佢系咪边缘青少年。而是我們大人青年人，我們怎樣跟現在香港，因為我昨天真的看到出來社會商界的越看我們現在香港的青年人呢就比較負面，這個我要承認是有這個現象，甚至你說雨傘運動他們是看覺得他們是廢青搞搞震，而且很容易受他覺得啦，即他說靜子你一定要講的，今天受你們的傳媒網台的渲染咁嘅時候，喂，唔緊要，家長咪可唔可以就陪佢一齊聽啦？ 係，同埋帶領佢點樣由一個更加客觀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同埋唔同嘅媒體嘅報導咧，咁樣點？你又點樣去完全俾佢影響，俾佢相信？定係你保留翻你自己嘅感覺、你自己嘅意見去睇下，會唔會有一個中肯啲嘅位置？有時候我會覺得係。就算要情緒發泄，你都可以有一個恰當的發泄的位置，即是你不是按，也不是讓它啪這樣的嘛，即是只不過是你容許它存在，你知道它存在，接受它存在，然後你會我們經常說放下，就是你將它放開放下，還有你要懂得去學你說齋很好，要怎樣修補回，或者是要安撫回的關係，還有你是重視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關係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面，其實我覺得呢有個位置很有趣的，基本上整個香港，即很多很多香港人，他們都很重視關係，但是呢他們都不懂得怎樣去維繫住這段關係，無論親情也好， 很 unmatch 我們這樣說， 愛情也好， 工作的關係也好，好像都很多內在的情緒都在 這裡。其實很在乎， 是的，是的，是的，很 在緊，但是在在緊得來又會當一傾偈的時候，即是 我自己家很坦白，都是有時大家族有時都會這樣說出來，但是又會傷害到對方，或者甚至這青年人我說了你都是覺得我不對，那我寧願不說咯。或者最近即是特首即是选委的嘛，喂，找个 less devil 啦，咁佢话喂devil 就devil 啦，点解要 less devil？ 咁佢会话，点解话政治话点解系 less devil 唔可以嘅 angel？ 系， 即系咁我哋系点样去即系呢个标准所谓个品德噶？头先话情绪啦，有唔好嘅可以点样收补或者点样发？咁当有呢啲咁嘅品格好唔好嘅标准嘅时候，究竟我哋去讲嘅时候，我哋做一套或者佢哋又做一套，咁我哋会唔会其实都可以透过一啲事件？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到，我都有个盲点嘅，我自己即系做咗20年，我都有曾经啲青年话：你梗系啦，你上咗岸，你70后，即系你仲可以系。 你可以 靠，系唔系？即系佢话诶，我都系觉得系好幸运嘅，70后仲可以靠自己嘅努力，仲可以自己买到楼，或者佢而家又可以即系十几年又冇啦买楼，或者可以去旅行做自己想做嘅有选择。咁不过而家佢哋就觉得那个向上流，咁有时佢而家系呢啲青年人，佢调翻转系唔系我要向上流啊？我可唔可以向下流，甚至我向左向右？而呢一样嘢系啦，自由选择。其实我看到现在的青年人，他真的刚才都跟你谈到，他每天可以用很少钱的。他做 part time， 那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 为什么要被人批评我做 part time 呢？是的，我不找一份正工你就觉得我有问题呢？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带个坚持，即是我做了 part time， 我做 freelance， 我懂不懂储钱，我储了钱之后，我可能去浪游世界，我找到自己的时候，这个坚持，我们大人没办法跟他说所谓的坚持，我们可以将我们过去的经验分享，不过也都容让他们有跌倒有错的时候。我有看到刚才撕裂的香港，撕裂的社会，就是似乎政治或者个经济或者那个社会的标准，就是 all or nothing， 就是个矛盾两极化，一是得一是不得，一是就精英，一是你就不得，但中间我们可不可以容纳。剛才我經常說，即做 training 就是 acceptance， 我們接納他是 be a person， 是啊， 有善有惡，不是說 devil 不好，即每人都有 dark side 啦，是不是？不過就是說，即他有 dark side， 有的時候我們就是啊，可不可以理解多少少他行為情緒背後的原因，他在这个 context 底下，他在这个屋邨，他为什么戒手，他刚才就是说为什么自杀，原来背后正正就是我看到香港的精神健康。刘明伟有讲的，你有留意一下，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说香港没有青年政策。那跟着呢，他都挺惨的，即是被人家 blame， 哇你是刘啊什么红的仔，就是，但我又讲喂，穷只挣得钱，他可以选择浪游世界继续，为什么他都会关心香港的青年人？我们是政策是重要，不过政策背后刚才用民间，我们每人做多一小步关心聆听，给机会他。我亦都見到啦，即係好多時候就 all or nothing， 就係話啊呢，這個就係黃嘅，呢，這個就係藍嘅，咁有可以好多顏色噶嘛，係咁會唔會我哋點解我即係可能俾人話左膠啦，係咪？咁但係你。我有時睇你話 less devil， 可能中間可能佢都有佢好嘅。頭先你講到嗰啲黑社會話，喂佢都會去派水去剩，咁可能男嗰啲咪覺得喂你梗係背後外國勢力操控啦，俾錢啦，咁但係你調翻轉睇，你話呢班黃嘅咁。 其實我都有落到去，我好多時候冇跟任何黨派，我自己落去咪親身去得，我都好奇怪嗰陣時國民教育啦，即係或者係開始話即係黃之峰佢哋話要去停課罷課啦，因為對我嚟講讀書係重要嘅，我覺得好 treasure 老師係肯。咁我嗰時開始嗰時我都係做緊實習，即係喺城大同埋港大、理大三間大學做緊，我都奇怪，全部話罷課。咁其實我內裏邊我都覺得，咦？點解唔係珍惜機會上堂？上完堂落去，我自己都有個迷思啦。咁跟住我就話，好啦，我忍唔住，咁我就唔參加任何黨派，我就自己，不如我一個人。咁我最記得攞住個背囊， 係嘛？ 攞住成大批珍寶珠啊！知唔知珍咩嘅珍寶珠啊？ 係啊。有一粒咁样喺顶， 系啊，咩选啊？ 选系啊， 选咩？真普选啊，即系咩 taste 可以选啊？真普选，咁我就唔系，我就系话啊，即系我好中意食嘢嘅，喂，即系派珍宝珠啦，咁样搞下烂 get 咁。其实我就见到一啲点解中四嗰啲啊，你话佢冇思想喎，人云亦云去做，即系不停。我喺网上就见到。Facebook、Instagram， 哇！呢班廢青人去，你又去， 批評係 咪？係啦，即係中學生點解佢哋會自己搞呢啲嘢？咁我就去，我跟佢，唔係我追蹤研究到始終，我就跟佢哋去，同埋我就跟佢，我可唔可以俾我我咪就跟你哋一齊咧？我想知道你哋今日罷課做啲乜嘢？咁純粹觀察， 我有呢個愛子社工精神啊！ 唔係我，因為我嗰時我都有迷思啊，同埋你話衝龍華道，其實我都裏邊點解 why 係即係會咁樣嘅咧？我都會咁，我都唯有就係我咪 WhatsApp、Facebook 或者傾，我都想啲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聽？你明知咁係犯法，喺一個法律嘅觀點角度，你都去做咧？你明知罷課，你可能會俾人哋記缺點，甚至嗰啲學校有啲係 影響到前途。 係啊，係啊，咁。我哋好多时候就系头先你讲被聆听，佢会讲翻，佢唔系噶，原来系即系几叻噶。 佢哋有佢哋自己思想 嘅，系啊，因为而家有通识教学啊嘛，即系同埋就有中西史历史。咁我赞成叶柳话有翻，即系叶女士有翻中国历史嘅。你其实中国历史，我哋以前读两文两史，你可以喺宦官为祸啊，咩史之乱啊，睇到好多。即係 learn from experience 嘅嘢，揾到國家點解會興旺，其實你睇到好多嘢。係 啊， 係。係啊，咁我頭先講到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你講到個行動，唔好講咁多嘢。有時我哋講得太多，我自己嘅經歷 係 啦，負面嘅東西，最基本人本，即係我哋做輔導就係 non-judgmental 咯。係 啊， 係。咁我而家見到香港進入咗個迷思，就係網上好多時候就係 blaming。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即無論他們是屬於任何的黨派也好，我們要去看的是我們怎樣用我們的心眼去看哪一樣東西是恰當，哪一樣東西值得留下，instead of 我們只是因為這個人屬於哪一個背景而我們去批評他，或者甚至乎小朋友屬由於他的年紀而去批評他，其實他們都可以有他們的思想，即我們有沒有聽取過，他們做這件事背後的原因呢？其實我哋成日都以為佢哋好傻啦，係咪？好蠢啦！ 其實佢哋駁你嘴咧，正正就係佢叻先識駁你嘴。佢唔駁你嘴嗰啲 SEN， 即係我哋話，即係嗰啲仲驚啊 ！special 嗰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小朋友啦，係嗰啲可能係咯，即係有唔同嘅群眾啦。咁所以其實以作為一個人嚟講啦，其實任何人都係一個人咯，係嘛？所以即係對於青少年嚟講，但係我又會聽到就係。社會的價值觀呢其實都很影響到現在我們或者是這麼多代以來的青少年無論是我們剛才花了很多時間去講邊緣青少年甚至乎我接觸過一些呢家境很好的青少年他們同樣都有這些問題的即可能家只是要追求你要成功你要讀書叻你要有成就你要考什麼大學你要出來做什麼什麼什麼其實他們都是被推去某一個邊緣位即所謂的精英 所以剛才說工廠啦啤啦一個制度下的 product 啦但是我們很多時候說可不可以看他是一個 be a person 我們有很多即最簡單 kindness 啦誠信啦剛才說到這些最基本話不要說謊 做人的道理 做人 品格教育，呢啲似乎香港即係通識教育或者家長教育啦， 好似都相對少嚇。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話，而家都見到啲哇，我見到啲小朋友幼稚園個 profile， 我真係等啲僆仔辛苦啊！哇，咁多樣嘢，啊啲阿媽話唔係㗎，佢好中意。 你知唔知啲家長係俾6000蚊去做一個 portfolio？ portfolio 真係拗曬頭啊！即係我唔明白小朋友冇理由佢哋好中意咁樣咁 pack 嘅喎，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嘅氛圍下邊啦，而佢哋一路上去上去上去咪就係我要有呢個咁嘅 profile 咯。一路一路上去，而有一些做不到的小朋友，即是他们不一定个个都可以 reach 得到。 是啊，因为性格特质真的可以很不同。 Exactly， 但是他们我们都容许他们有他们的梦想，有他们的专长，刚才你所讲的 strength base 嘛，即使是我记得呢我哦好，因为我仲有一分钟我转头回来先再 share 下。咁即系其实等佢哋可以有一个完善啲嘅发展咯，而唔系去偏去任何嘅一方面。好，咁我哋咧嚟到呢一度先，转头再翻嚟吓。